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又到了星期三，在一周的过程当中，星期三通常会被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士称之为小周末，而在小周末这一天，可能很多的辣妈呀、酷爸呀，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好好的陪一下孩子。那欢迎各位通过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辣妈正传，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开场也要欢迎一下辣妈正传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大家很熟悉的，其实两位都是老朋友哈， 对，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德普新卫母乳哺育支持中心的 IPCLC， 我叫冯月。 大家好，我是来自亲子游泳中心的教练员，我叫丹尼。 啊哈，两位从来没有同框过，这是第一次同框，值得合影留念。 对，截图。 对，因为冯月是在母乳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那 Danny 呢，虽然从画面上来看大家觉得说哇小鲜肉一块儿啊，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酷爸，儿子已经2岁多了，是不是？ 是的。 然后本身的职业又是一个亲子游泳教练，所以其实在养娃这方面也有很多自己的绝招。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所有的辣妈酷爸们来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夸孩子这件事情。其实夸孩子这个话题本身，从我们的父辈母辈们发展到现在咱们自己来当爸妈，就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可能以前的长辈们，他们是羞于表达这种你很棒这样的语言的， 对， 他会觉得说要棍棒下出孝子，我一定要严格的批评你，你才能知道自己做错了，才能更加优秀。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孩子是需要一定的鼓励的。 对， 嗯， 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对，有这么一句话，好孩子都是夸出来，但是至于怎么夸才能夸到点儿上，这其实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夸孩子你到底是真的会了吗？各位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交流和分享或者是提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平台来互动一下。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我们来看到的第一条资讯，我想先问一下场上的两位嘉宾，对于保鲜膜这个东西，你们平时在家里面会用到吗？ 用啊，特别好用。 对你笑而不语。 你做家务吗？ 我是没用过。 你没有用过保鲜膜？天哪，那冯月你来说说看，保鲜膜你通常会用在什么地方？ 我刚才你提到这仨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西瓜。 吸管， 对啊，然后饭菜，对，然后这样它会隔绝空气嘛，保鲜用嘛。 那保鲜膜可以储存食物这个事情 Danny 你应该知道吧？ 这我知道。对，我看过。 那保鲜膜除了这些我们平常惯用的一些方式之外，在家庭当中还会有哪些妙招呢？我们今天来分享给辣妈酷爸们。首先在储存水果的时候，就像冯月所说的，像西瓜呀，一些打开了的你一时半会儿还吃不掉的一些新鲜的东西，你可以给它封上保鲜膜来给它冷藏。但是像某一些水果是不能放冰箱的，比如说香蕉 啊， 那怎么样能够香蕉可以保持新鲜的一个状态呢？你可以把保鲜膜缠在它香蕉蒂的这个地方 哦， 就是一串香蕉它有那个 连接处 连接的地方，你拿保鲜膜封住那个地方，你看左边这一块香蕉是封住了的，右边这一块是没有封住的，它俩的新鲜程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只是封住那个连接处，它就能有这么大的区别，一个还挺新鲜的，一个已经很熟很熟的样子了。 是的，你包上这个保鲜膜以后至少可以保存15天左右，这样的香蕉就不会外观看起来那么的惨淡，因为长满了黑点，可能有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这香蕉就不好吃了。 我在超市买那香蕉，它也是那保鲜膜包好的，然后买回来。 你说的是包住香蕉全部吧？ 对，全部。 啊，但是这个是只要包住连接处就可以了，不需要包住全部，因为如果包住全部，它可能会沤烂在里面。 那酷爸快点记笔记， 所以你若有所思， 进脑子里。 对， 今天要回家的时候，路上顺便买一卷保鲜膜。 对， 这是保存水果的时候啊，在对于某一些定向的水果的时候有一些用处。另外，保鲜膜还可以封在我们的坐便器上。哎，坐便器上是怎么来用呢？大家家里面 应该都遇到过坐便器那个下水道堵塞的状况，尤其家里面比如说女生头发比较长啊，拖个地倒个拖地水什么的，就很有可能会让下水道堵塞。 对，尤其老房子啊， 对， 都会 下水道比较窄的话， 对， 你可以把保鲜膜给它把坐便器的口给封上，封上以后你强按那个冲水的按钮，然后它会因为压强的关系整个吸力就变大，可以把你那个没有就没有通畅的那个管道给疏通，通过自己的一个压力让自己的管道给疏通了，自己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嗯，另外还有一招也是在家务当中啊，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都啊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有点茫然是吧？ 对，很茫然，但是冯月听得津津有味。 对，这就是家庭主妇不一样嘛， 就是女生和男 生 的家庭 不一样， 分工的不一样。 我在记笔记。 还有一个，家里面有长头发女生的话，打扫卫生的时候会有一个麻烦，就是地板上或者地毯上会有很多头发，那个是很难给它扫起来。 对， 或者你用吸尘器的时候，长头发都会缠住那个吸尘器的入口。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每个女生都有这样的烦恼。 对， 你这个时候在你的有一些拖把的那种平板上封上保鲜膜，蒙上保鲜膜，然后用这样的拖把去拖地，就可以把头发全部都吸起来。 哇塞，太棒了！ 对，这个就很方便。 我每次上节目都能有收获，这个真的是最近秋冬的时候好多人的迷思。 嗯、包括家里养宠物的 也可以，是吧？ 养宠物吗？ 家里以前有养小狗 啊，狗身上又会 掉 毛，包括猫毛什么的，所有的毛发有静电的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用保鲜膜的静电把它吸附起来，然后你这样最后整个房间打扫完以后，只要把那保鲜膜拆下这么一裹就可以扔掉了。 对， 嗯， 太方便了， 整个方法都很简单， 而且现在好多保鲜膜都是可降解的， 啊， 还挺环保的。 对对对对对，嗯，好啦，今天的你说麻辣烫第一条教给大家的妙招，简直就是可以帮主妇们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可以事半功倍。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条的女生麻辣烫，讲到的是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妈妈们在晾衣服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衣服晾得更快一些，干起来更快一些。我们这边有几个动图要送给大家，其实除了衣架以外，你还可以准备几个塑料水瓶，就可以很简单的帮你完成这个工作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图，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矿泉水瓶，然后你把它沿着四个边儿给它剪一刀，然后拿出两个比较窄的衣架。 哦，就是那种 比较 薄的干洗店送 的 那种， 对对对，然后把这个衣架呢塞到这个水瓶里面 穿过去， 对，等于两个衣架就并排了，两个衣架并排中间串联了一个塑料水瓶。 嗯， 这样晾衣服的时候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就 啊，它把中间给撑起来了， 给撑起来了，这样就加速了空气的流动性。 哦， 所以再加上北京的室内这么干燥的话，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加湿器，晾衣服的时候， 对对对， 晾衣服一晚上一宿肯定就干了。 对， 嗯哼，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在晾衣服冬天的时候加速衣服干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法，很简单，非常简单。这个步骤里面 Zenny 你就可以承担那个去收集塑料水瓶和捡塑料水瓶 的，对，这还挺需要点力气的，爸爸可以用。 对， 这个我 get。 盖到了哈，今天回去就开始做啊。接下来我们的第三条女生麻辣烫的资讯呢，跟最近上映的动画片动画电影有关系。不知道两位辣妈酷爸有没有带孩子最近去过电影院，最近正在上映的皮克斯的电影叫寻梦环游记，知道吧？ 哦， 对，迪士尼出的 皮克斯儿， 是一部非常适合孩子一起去看的动画电影。其中有个小男孩叫米格，他一心想要成为音乐家，更希望能够和偶像一起打造动人心弦的音乐，但是他们那个家族是禁止接触音乐的，所以等于整个就很矛盾。那最后是怎么样去打破这样家族的一个禁忌，然后去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的？两位还没有带孩子去看是不是？ 还没有，但我觉得这个 我孩子看 哦，还小呢，是吧？ 所以 3D 的电影其实是要孩子稍微大一些才能看，是吗？ 我怕他会有不适的感觉，眩晕，太逼真了。 明白明白。 而且太小的孩子，他其实对电影院里的那个声音，他有点接受不了那个环绕立体声。 那你们俩就不介意我剧透了，是不是？ 嗯，不介意。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听着还挺有兴趣的 预告片，好不好？ My great-great-grandfather was the greatest musician of all time, Ernesto de la Cruz. He abandoned his family. No, my family thinks music is a curse. None of them understand me. I'm supposed to play music. All right, who's in there? I'm sorry. What's going on? Welcome to the I'll get you to him. We need to get you back before sunrise. What happens at sunrise?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I could remember you. My whole life, there's been something that made me different. That's Ernesto de la Cruz. One cannot deny who one is meant to be. It's almost sunrise. Now you must make a choice. 《寻梦环游记》是由《海底总动员》和《玩具总动员》的其中的一部的原班人马来打造的，所以刚刚从咱们的这个预告片当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画面感啊，它的音乐性啊都是很强的，所以其实都是一部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去看的， 对，可以共赏的 对电影。所以你们最近陪孩子去电影院是什么时候？我先问月月吧，因为你们家孩子相对要大一些， 最近九月份开学了就没带他去过。 九月份开了学以后再也没有去过电影院。 对， 我听到了你孩子心碎的声音。 对，但是他现在因为袁阿姨的推荐，他现在拥有了很多新的绘本和小说 啊，所以他也是我们这个《辣妈正传》的忠实观众， 对，他受益者。 太好了 ，Jenny 呢？ 我还没有带我儿子去过电影院， 还没有进去，因为还是年纪太小。 对， 所以像一些动画片，你会喜欢在家里面陪他看，是不是？ 是他非常喜欢在家里那个拿自己的 iPad 看，然后他两岁多已经会自己操作这个界面， 哇， 自己打开那个自己打开那个视频播放软件， 没关系， 对， 大家都知道是哪些。他最爱的动画明星是谁？ 现在是那个光头强。 你看，在看熊大 男孩都喜欢这个。 那你有试图去阻止他看这个动画片吗？ 我会给他控制时间。对，一般最多看半个小时就让他休息一会儿。 那他现在讲话有大碴的味儿吗？ 那大碴的味儿稍微有一点了。 我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每期我们讲到这动画片的话题的时候，辣妈酷爸们都很有话说。你们的孩子最近最爱的动画明星是谁？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来说夸孩子，你是真的会了吗？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辣妈正传，一起来聊一下。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 在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上，我们欢迎一下像北京 Goat Four 还有你比从前快乐等等很多听友在成波成波的刷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关于夸孩子这个事情，我们在开场已经说了，相比于之前的前几辈的父母，他们可能羞于表达自己的孩子很棒这种语言的类型，现在的家长已经逐渐知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了，但是到底孩子要怎么夸，其实也是有一些套路或者有一些规则和技术含量在当中的。我很先问一下两位，你们平时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予你们家的孩子与表扬，然后这个语言会怎么样来表达，说你真棒呢，或者还是你好厉害呀，或者怎样怎样怎样，谁先来？ 你孩子小，你先来。 好， 对，你先来。 然后我会在他就是做出一件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的时候，自己有进步的时候，我会具体的夸他某一件事情。对，会告诉他做得非常好，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这件事情，他是非常厉害的。对，然后我会表达出我的感受，我会告诉他，爸爸看见你这样做，我会非常的高兴。对，非常的欣慰，你特别的孝顺。之类的话，对， 所以等于 Jenny 的夸孩子的公式是某一件事情具体的，你们家宝贝叫 Daniel 对吧？ 对 ，Daniel， 你在哪件事情上做得很棒，爸爸表示很开心，你真的怎么怎么样，再有一个总结，对吧？ 对， 那冯月呢？ 我觉得酷爸做的还真的是挺棒的，因为他孩子小，可能你在之前也做过一些功课，或者是说因为你从事这个是教育的一个这个领域，所以你有 对， 我觉得我孩子大了嘛，九岁了嘛，然后所以我是那种自我成长型，一开始还是走过弯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父母跟我当时是一样，相对比较保守的，能说出来夸孩子就不容易，这个意识的建立就是要好长 一个 时间。对，因为传统像我们这辈人长大的这个环境，都是父母会说，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或者是说 别人 会说，哎，你这个小姑娘那个做事很细致啊，或者怎样的时候，家里人都会本能的 替你说，哎，没有，他就 我们家孩子不行， 对，这不行，那不行，就咱们是这种环境长大的，所以在我刚刚成为妈妈的时候，我也是羞于去表扬他的，或者我也不愿意去评论他很行，因为我觉得那样有点像不谦虚啦，哎，对对，自吹自擂，那个王婆卖瓜，对，哎对，所以当时我是过了好久，就是孩子大概要到四五岁的时候，我看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会有没那么有自信的表现，我才觉得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不要替他谦虚，要去看见他，认可他的行为，然后才开始夸他的。那么再开始呢，就是一点点小事儿，他只要能完成，只要他完成的事情，我都会给他一个表扬。那一开始特别泛泛，就是妈妈表扬，然后呢也不会说其他，就是妈妈大表扬，就这事儿特别的妈妈大表扬。 到后来发现自己词穷了，除了表扬大表扬， 对，然后 别的什么孩子也听腻了，你也夸腻了， 对。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其他的妈妈夸这个孩子，她说画的颜色，她画画画的颜色特别的鲜艳，他说你真的用色很大胆，然后那孩子特别雀跃，然后我只会夸哦，你画完了真好，然后或者夸的就特别莫名其妙，比如说我会夸，哎呦你画的真棒啊，真了不起，要么我就是另外一种，第二种就是说，哎呦真漂亮，我妈那个我训训真棒，太棒了，就这种泛泛的，然后或者就是哎呦画的太好了，训训你真聪明，就是孩子很莫名其妙。然后有一次他忽然说，妈妈我哪儿聪明啊，就是 你家孩子真的很厉害，他能够完全 get 到那个点。因为其实咱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三位啊，包括我在内，咱们一共三个人都很有代表性。我和 Zenny 可能算一类的父母，就是算新生代的父母。 对。 然后月月你是算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对，就是自我学习过 对 的那个感受， 所以月月其实有一部分前一半那个弯路是跟我们的父母是类似的，就是不太愿意夸我们的。 对， 但是我也发现，在新生代的父母当中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夸孩子夸得很泛泛。 对， 我先生就是这样的类型，他儿子在他眼里不管什么样都是你我儿子太厉害了，就是他的夸奖永远都是太厉害了， 棒棒哒。 对，到后来我就在替我儿子想问，因为我们家孩子还不会说话，我想问他说，请问他哪里厉害了？他就语塞，他不知道。 对， 其实有的时候你到后来你次数多了以后，家长也会在夸这件事情上疲于应付，你为了去夸而 夸， 其实你根本连看都没有看他的成长的点在哪里。所以等到孩子他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他也会来反思说，爸爸妈妈我到底哪里厉害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因为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比之前做得好在哪里。 而且他是带着有一点不自信的回复我，评价自己，就说我哪儿好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我一下就，哦，孩子根本就没有注入正能量给他。那慢慢我才学会去夸具体的点，然后再像哭爸这样说，再说一下妈妈很高兴，或者爸爸很对你这个很自豪啊之类的这些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首先教给大家这个夸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其实是有公式可循的。其实 Zenny 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案例和范例，就是完美的赞扬是等于你对于孩子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描述。你画画用的颜色鲜艳啊，或者说哎，你今天比昨天吃饭吃得更快了呀，或者 具体的点， 对，一定是一个具体的点，然后 孩子也能懂， 是，然后再加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家长对于他这件事情的感受，妈妈感觉很开心，爸爸感觉很自豪，或者妈妈觉得这个我突然又觉得你很棒，你很厉害，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些形容词，再加上对于这件事情的总结，这样的一个公式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和比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夸奖的语句。 对，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 Danny， 在你接触了这么多孩子当中，除了你自己家的孩子，因为你在从事亲子游泳的这个教练的这样一个职业嘛，所以你每天会接触到不同年龄层的各种性格类型的孩子，有没有孩子是不吃夸奖这一套的？ 不吃夸奖的也有，比如说两三岁的孩子， 他会怎样表现出什么样？ 他就是完全放任自流，有，因为那时候他正是主观意识的初步性 清晰。Terrible two 嘛， 对 ，Trouble two， terrible two。然后他会自己玩自己的，即使你夸他，他也会不理你。 那你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怎么办？ 一般我会让家长，然后采取一个安全的措施，让他注意宝贝的安全，玩的同时要注意他的安全，千万不要掉到水里，或者说家长为了去看管宝贝的时候自己脚下滑落掉进水里，摔到水里的话，这样的话引起安全事故的话，对我们还是有不好的那种 因为你作为教练，首先你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嘛， 对， 同时也要保证家长的安全。那你的授课的，因为你们都有这个教案嘛，今天这节课我要教孩子什么什么样的动作。可是像这样处在 terrible two 环节的这样的孩子，他完全不听你在讲什么，自顾自的玩，那岂不是就阻碍了你的教学的进程？ 你是不是会给孩子很足够的一个弹性空间和时间，让他有自我放飞的可能？因为其实我觉得两三岁的小朋友他自我的意识还挺强的哈， 有 引导。 对，比如说那个试水的环节，我会让他自己去拿着杯子玩。因为一般试水的环节是，对，是家长来帮孩子做。 试水这个咱们再补充一下，之前咱们节目里面讲过哈， 对，就是 咱们说那个 ready go， 对不对？ ready go， 对，将水浇到宝贝的额头处，然后那水一定要流经宝贝的口鼻处，才能起到一个闭气的效果。 嗯哼， 对，然后我们经常做这个 ready go 的口令，说完 ready go， 停顿半秒钟，浇下来之后，他就会知道，每次说完 ready go 就会有水过来。它就会形成一个口令反射，就会自动的闭气。 嗯哼， 对，有了这个闭气的反应，咱们就会带着宝贝潜水，对，然后我们加上踢水的训练，就可以让宝贝自己独立游进到家长的身边了。 嗯哼，我们这边有一个听友叫快乐恒饮食等量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就是这个闭气的这个试验，他们家孩子现在是1岁半左右， 嗯， 已经遇到在家里面做练习的时候，他拒绝这个练习，以前都好好的，但是到最近这个年可能跟年纪也有关系，他拒绝这个练习，他想自己拿杯子给自己浇水，但是又浇不准。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他做这样的，继续去坚持这样的练习？ 他是拒绝自己浇水，还是 拒绝 别人给 他 浇？ 哦，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情。 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对宝贝来说，如果说他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手眼协调力得到进一步的配合之后，成功的将水浇到自己的额头处的话，他自己也会非常开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起到一个夸奖的作用的话，宝贝会更加的有动力。 嗯哼， 对， 所以还是需要妈妈先帮助他，辅助他，比如说因为他的手的控制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精准的可以浇到自己的额头或者口鼻处，就需要手稍微扶一下，先多试验几次，这样等他真的自己学会了浇水，然后他就夸奖他，是吗？ 对对对。 嗯哼，这是在就是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的不同的类型的孩子，尤其在 不同的方式， 两三岁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头疼的，第一可能是人生当中最明显的一次逆反的这样的一次出现，应该就是在两岁左右。 对，第一次吧。 月月还记得你们家孩子两岁 terrible two 的时候的情景吗？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简直可以。当时我还写过那个博客，还写过帖子，自己特别有意思。我上次也讲，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吃饭吗？不吃。那我们那个干点别的也不干。那这是怎么办呢？我们吃东西就是你尝尝好吃不好吃，不吃。那尝尝难吃不难吃，吃，就过来了，就来尝来了。然后我们刷牙去，不刷。那我们去玩钻洞洞玩。然后后来就是有时候这也不管用，因为有的话比较复杂他也不太懂。然后以后我们跟他说话就是来我们去睡觉，然后不睡。那后来我们就直接说我们今天谁也不睡觉，哎，我们就是不去睡觉，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们今天谁也不喝水，然后就去喝水了，他就要跟你说话反着来。所以我们就只好那几天都是说反话的。 月月在说 terrible two 的时候，Danny在旁边也在苦笑，因为你家孩子可能刚刚经历过这个 terrible two， 或者正在进行时哈。没关系，我们下半段还有大段的时间可以一起来聊这个事情。对于夸孩子，如果你也有经验或者你也有苦水要倒的话，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女神百分百的辣妈正传，稍后继续回来。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 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各位可以继续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通过我们的音频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各位嘉宾。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啦。啊，我们刚才讲到夸孩子怎么夸，有一个具体公式，一个完美的赞扬等于你对于孩子做得好的这件事情细节的描述。不管是画画的颜色用得好呀，还是你今天吃饭吃得好呀，还是睡觉睡得好呀，总之各种一定要有细节，然后加上你作为家长对于这个事情的感受以及一个总结性的这个描述，这样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表扬。但是很巧的是，我们直播间今天三位家里面都是男孩子，男孩子会有一个共通性，人家说男孩子可能脑子比较直，女孩子呢是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的。 对， 女孩子可能在玩芭比娃娃的时候，你喊她，她会搭理你，会有跟你有回复，或者还能跟你讲故事啊，交流怎样的。男孩子他一旦 他是单线程的， 对，他一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没有长耳朵。 他对，脑神经学已经破解了这件事情，就是女性的大脑从他小的时候就是他左右脑的那个连接的神经是比较多的，但是男性就少一些啊，但是也有好又不好嘛，就是好的是男性，你会看到很多专业男性是最顶尖的，因为他把一件事情能扎得很深啊，就更专注。然后女性就是同事多线程，她能处理，可能这边咱们玩着手机，然后那边跟闺蜜聊着天，手里还能干点别的啊，就是几个任务可以同时来，这是从脑神经学这个研究已经出结果的。所以针对咱们的小朋友，要是男孩的话，您就多找一找方法引导他。 对， 对，刚才因为正好讲到冯月曾经经历过的孩子 Terrible Two， Danny 也在苦笑，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经历过的或者是正在进行时的 Terrible Two 这个问题吗？ Terrible Two 在我孩子身上的反应就是他确实就是像冯月说的一样特别的专注。就是我会给他规定看那个动画片看半个小时， 好好的， 对，看半个小时就结束，但是到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然后会去拍拍他的肩膀，我说嘿，到时间了，我们可以休息了。然后他就会把我的手给拨开，无情的推去，对，然后还不搭理我，继续在那专注的看他的动画片。 那最后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来结束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推搡呢？ 一般我会告他，我会再看最后的两分钟，看完之后咱们必须得关掉这个电视。然后到了两分钟之后，他可能还会有那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但是我会立马把电视关上。 那他会生气吗？ 不会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知道我必须会这样做的。 其实他已经知道你做出了退让，所以他也得到了一些甜头，也会适可而止。 对对对， 所以需要在这个事情之前先跟他去达成一个协议。 对，就是我觉得酷爸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是30分钟嘛，然后他会给孩子设了一个限定，有限定，然后到那时间他会跟宝宝说还有2分钟，他会搞。其实孩子对时间说实话就是我看够了为止，那今天可能30分钟够，明天可能60分钟够， 对， 所以爸爸会提前去跟他沟通还有多长时间，让孩子有一个快到了的这个预期。你虽然觉得他好像没听见没看见，但他其实孩子都是吸收性的心智，他就已经到脑子里去了，然后这时候你再把那个句号画上之后，孩子就能接受了，他会知道某些事情爸爸是没商量的，这样孩子也就不会就像我们说的怎么那么多无理取闹啊。其实很多时候的孩子无理取闹是因为我们成人不断的去退那个界限边界， 就是你把底线如果很清晰的亮给他的话， 对，其实孩子特别懂规矩， 接收到这个信息的。 对对对， 所以在夸孩子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也要夸得结实一点。很多家长比如说我妈妈吧，她在教育我的时候从小就特别喜欢这样， 圆圆，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特别好，但是，然后次数一旦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他根本不是夸我，他其实是为了说但是，所以但是前面都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听但是后面就好了。所以其实这样的夸人方式也是不对的吧？嗯。两位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这一段，很多的人的童年都会有这种感受、嗯、啊，或者就是咱们每次都会说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对， 然后妈妈总会在夸你之后再加一个，那别人家孩子你能做十以内加减法了，真不错。那谁谁谁他们家孩子已经能有100以内加减法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永远你长大以后永远都等着妈妈说这件事情的正向的，然后就等着他说那俩字儿。但是， 世界上最传奇的虚构人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就好像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的心里就会觉得对自己有要求，或者好多的完美主义者或者强迫症都是这么夸出来的，他总会觉得我这件事情虽然做得好，但还是可以更好。 嗯， 很多人可能小时候得过98分，然后妈妈就会说要得100就更好了，但实际上仅2分差多少，孩子依然很优秀。嗯，很多孩子就一辈子都追那个空，就他自己觉得那个还可以更好。 嗯， 那个不自信就一直在写在自己的那个心底。 嗯哼，因为 Danny 家孩子现在还没有到就是学龄的年纪嘛，还在学龄前、嗯、所以可能没有遇到过像一些什么各种小考啊大考啊，因为经常会有孩子出现一些什么粗心啊什么小数点呀 啊然后什么加减什么差一点啊，就是这种类似粗心的毛病。每个孩子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敌人嘛，就是粗心。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想问问月月，因为你这样的经验会比较多、 嗯、 孩子你明明知道他是粗心，那你也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可讲，你会怎么去告诉他说这次考试的失败原因是因为粗心？但是粗心这两个字其实非常模糊和模棱两可。 我大爱他们现在老师的方法， 嗯， 就直接给孩子准备一个学科一个本儿，错题本儿、 嗯、 啊，然后呢他只要是错了，但是你知道就是现在小朋友很多的时候咱们常常喜欢说你挺聪明的，你就不够努力， 你就、或者你不够仔细、 你不够仔细，你就是马虎。 对， 马虎这事儿是没办法量化的，那不如就把这个错题本一条一条一条抄下来，然后让孩子以后他自己去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马虎是因为孩子的那个惯性思维，就他那个知识点本身就不扎实，那你不如就把他直接单拎出来，以后再多练就好了。 嗯， 那或者让他自己多去复习就好了，用这种方式，而不仅仅评价一个贴上标签你就是马虎，然后孩子以后就觉得哦，不是我的这个努力的问题， 是我马虎， 对，你就觉得那不是我的问题，就所有的人都会马虎嘛，然后我就是有马虎这个问题，我就是贴标签了，我就是个马虎的人。那你说长大了到成人，这得多？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放大了， 对 吧？ 嗯，对。那 Danny 呢，你在教孩子体育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嗯、就是无以没有办法用很详细的语言去描述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但是它同时也阻碍了孩子的进步，你通常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我自己之前我就说我自身的一个问题吧、uh-huh. 是我自己之前经历过的，是刚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uh-huh. 我不太有经验。 嗯、uh-huh. 对，然后我教大点的孩子，3到4岁的孩子，那时候就会教他们偏向于正规泳姿的学习。 对、 uh-huh. 踢腿的话会让他们伸直腿、 uh-huh. 大腿跟小腿伸直腿成一条直线上下打水，打出水花来、uh-huh. 有的孩子会踢得很好，但有的孩子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不是特别好、 哦、对， 但是他踢出来了，他自己在努力的做，然后我会夸奖他，我说你做得非常好，你这样踢腿已经比上次就是踢得很快了，然后踢腿也踢出水花来了、 嗯、 但是咱们的这个腿如果稍微再直一点就更好。 其实你也犯了我们刚刚说那个问题，就是你先表扬然后又提出他的问题。 对，我觉得听完刚刚两位专家说的话之后我觉得 共同探讨， 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嗯、对对对，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很矛盾，因为孩子和孩子的程度不一样，孩子和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他的表达方式、他的自我控制力、嗯、他都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孩子不能跟其他家的孩子比、 嗯、 他要跟昨天的自己比， 对， 他超越了自己就是 纵向 比，对对 对， 超越了自己就可以了。 嗯， 对， 嗯，那如果现在再遇到这种就是某些细节动作上孩子和孩子的进度不太一样的话， 你会怎么办？你就随他去吗？还是说 我还是需要，其实这个东西吧，体育运动都是量的积累才有质的变化，对，就是鼓励他多练习，回家也可以找方法练习，咱们比如说踢腿的话，可以让宝贝们趴在家里的床上，上半身在床上，然后下半身在床的外边 悬空， 对，悬空着，然后进行踢腿的动作练习，然后我们把方法交给家长，有可能孩子的那个理解能力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踢腿的动作是通过胯部的摆动，然后让大腿跟小腿呈鞭状打腿，脚尖还要微微向内扣，这样打出来全身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嗯哼， 对，然后家长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可以帮助孩子在家里练习。 嗯哼， 对， 所以很多的一些兴趣爱好，虽然看似是兴趣爱好，是需要家长倾注其中，倾注心血时间，包括有这个真正的想法在里面，陪同孩子一起去学习的。因为像游泳这个事情，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反正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什么。什么菲尔普斯啊，什么什么宁泽涛之类的，你就这么游着玩玩呗。但是很多动作，它细节上面的事情会影响到你以后的一个进步。 对， 所以家长需要也一起来学习。 对，其实听了教练这话，我就是觉得可以到家里变成游戏的一个环节。 嗯哼， 就可以让爸爸妈妈，我们都讲高质量陪伴孩子，可我们大家大部分都不知道什么叫高质量，或者陪伴孩子该做什么。那老师留了作业，我们就用游戏的环节呗。我们今天挑战一个，然后自己家里可能今天挑战了10下20下，然后给孩子一个特别可爱的什么拇指印章啊，或者来一个什么小贴纸的奖励啊，孩子应该都挺喜欢的。 嗯， 是通过他自己的练习努力得来的。 那我要问问 Zenny， 你们家自己的孩子现在是2岁多一点，他也在游泳吗？ 对，他也在我们那边游泳。 是你自己亲自教的，还是让别的老师来教？因为通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自己妈妈就是一个老师，但是我从小上学的时候都没有在她身边上学，别人都会问说，哎呀，你自己是老师，为什么不把孩子放自己身边，多方便呀。我妈妈从来都贯穿的一个思想就是自己是教不了自己的孩子的。 对， 所以我不知道 Danny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教不了自己的孩子游泳。 对非常有这样的感觉。 你试过教他游泳吗？ 我试着自己带他去潜水，但是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时候其实他的那个试水口令反射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其实通过理性的判断他是可以潜水的，但是我做不了。让其他教练去上那个课的时候，他就能轻松地带着我孩子前走。对， 就是其实孩子还是会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撒娇和表示说我不行我不愿意的时候，父母可能就会觉得啊那算了，就会心软。 这我想应该是父母的天性。 对，所以现在在别的教练的教育之下，你的孩子的游泳的技能都学习得很好是吗？那回家你会陪他去做一些练习吗？ 会了，也比如说那个踢腿练习，我会就是帮他出一个小方法给大家，就是给他洗完脚之后，不拿那个毛巾给他擦脚，然后让他自己通过抖腿， 趴在床边 抖腿，把这个水给甩干， 多好玩的游戏啊！ 他同时也练习到了踢腿， 对， 他能慢慢的他就能掌握到这个踢腿的这个动作 啊。这样的动作通常得到多大的孩子以后才可以练这个？ 一般是2岁多到3岁都能练这个动作。 那如果是2岁以下的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练习是可以自己在家做的？ 2岁以下的一般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对，会在父母的辅导之下、辅助之下做。比如我们可以那个家里有沙发嘛，对，我们坐在沙发上，然后让宝贝的那个双手抱住我们的脖子，对，然后我们的双手托住宝贝的小膝盖，然后帮他踢腿。 啊，那等于背靠着坐在我们的身上。 对，后背靠在我们的胸口，对，然后我们抓着他的小膝盖。然后踢腿的时候一定要说出口令，踢踢踢，这样他也能培养他的那个口令反射，然后还能增进他的那个踢腿的主动踢腿意识。对，像您的那个孩子 还有蹬腿练习最近在做 啊。对，蹬腿练习是为了 月很渴望，月很渴望知道是什么，咱们可以详细说一下，因为 对， 包括咱们 入迷了， 前和咱们的网络那头都有听众和观众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些 信息。 对，蹬腿练习， 蹬腿练习其实主要是为了让他以后做那个蹬边出发来打基础的。蹬边出发是我们一般都是坐在那个浅滩边，然后双脚脚底踩在这个浅滩边的池壁上，然后双手举高高啊，然后一个口令是 ready jump。做完之后呢，他会直接蹬完墙壁入水，然后进行踢腿的独立游进。每个孩子如果说具备了潜水功能和踢腿的能力，就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蹬边出发练习，只要通过训练就可以。 嗯哼， 对。 那这样的练习在家里面怎么样去帮他辅助去练呢？ 如果是1到2岁的孩子的话，我们在家的话只要面冲墙壁就可以，还是让宝贝就是后背靠在我们的胸口，然后 一只手穿过宝贝的胸口，托住宝贝腋下， 嗯， 对，固定住宝贝，然后另外一只手就可以抓住我们宝贝的两个脚踝处，对，然后帮助他给他的脚放在我们的这个墙壁上就可以了，然后还是给他一个一二三蹬的口令，然后同时帮助他蹬出去， 让他有那种弹射出来的感觉， 对， 他就觉得说啊、哦，原来一二三蹬蹬完以后，我就可以离开我这个固定的这个墙壁或者是什么，我就可以自己弹出来了。 对，那个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身体的体会，慢慢他自己就学会了这个反射了。 对对 对。 我们在水里边，对，一二岁的孩子做这种练习的话，是采用那个南瓜的大浮板。对， 浮板。 我们比如说我们那满班是六个孩子嘛，对吧？我们会让六个孩子站在围着这个浮板站一圈， 嗯哼， 然后父母抓着他们的小脚，把这个大浮板踢到对面那孩子那边，然后在对面还在踢到另外一个孩子那边，对，围成一个圈踢就行。 月月，你们家迅迅现在有在游泳吗？因为九岁了。 他学过。 学过、会了。 会了。 嗯哼。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学法？我看看是不是跟我小时候学法是一样 的。一样 的。什么、 就在某著名游泳馆里拿棍儿棒下去的。 一样吗？对，很多小孩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当时也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嘛，就是因为我曾经五岁的时候掉下过水，差点溺水身亡。 哎呦， 后来我爸爸认为说你就一定要有一个自救的能力、于是在某一个夏天把我扔进了游泳池。对，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是在这种粗暴的情况下简单直给的学会了游泳，为了求生。但相比现在的孩子，真的他们太幸福了， 对，他们太幸福了，而且循序渐进的是游戏的方式，选择很多。 对对对、今天我们在教给大家我们的辣妈酷爸们在夸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注意点，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有一些雷区你千万不要再去做了。这个不要先夸奖，先给一个甜枣，然后再又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孩子很聪明，他通常在几次之后就能够准确的抓到你的小心机。 对， 所以不要给孩子留下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压力。 对，不要给孩子永远在心里留一个填不满的洞，他永远可以好像需要更努力或者怎样。还有就是我觉得需要告诉家长们是不要夸天赋。 天赋， 比 如说你太聪明了。 对，你就是聪明，你就是长得好看、你就是记忆力好啊，然后你就是比如说数学好语文好。这个给孩子贴标签，其实在夸奖的时候常常我们就喜欢这样，就觉得好像越表扬他是不是就越自信，不一定。孩子以后就觉得反正我聪明，我不用练习了，我不用去背了或者怎么样，我就会了。 所以总结起来的第三个规律就是你不要给孩子随意贴标签。你就夸他的天赋，夸聪明也好，夸记忆力好也好，或者夸 不如夸他的努力。 对， 所以还是要夸细节嘛。 是，就还是一定要你去观察到他这一件事情做的哪里好。比如你想说你很有音乐细胞，你直接这么讲孩子根本就不懂怎么回事儿。你可以讲说哎，这首歌你已经会唱了，或者说 你喜欢音乐、 这个、对，或者说你能够跟上这个节奏了，这都是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候的细节。 对， 反而要比你很笼统的去给他冠一个什么样的名号来着详细很多。 对，就比如说像一两岁的小朋友，他可以随着音乐去，很多孩子特别有乐感，对，特别有乐感，然后他扭得特别好的时候，你千万别说哎呀我们孩子就是聪明，我们孩子就是有那个跳舞的天分。你可以，其实你可以说你喜欢这首歌啊，你喜欢音乐啊，或者你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妈妈多给你听一听，可能他自己就会有自己自身的一个理解，他就觉得啊、哦，我是可以喜欢音乐的，那可能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正向的促进。 那关于夸孩子这个事情，今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们网络里头的观众们，有没有学到一些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公式当中你记牢了吗？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秘密花语，有一个小问题我要抛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让他们现场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进入到秘密花语的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讲孩子很多的细节的地方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举了很多例子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是我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有很多妈妈们也会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案例有一些争议的，就是关于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当中，如果你去夸别人家孩子的外貌， 夸好漂亮啊，好可爱啊，家长可能会不高兴。这个事情我本身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真的去这么做过。首先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别人夸你们家孩子长得真帅呀，长得真漂亮啊，你们的第一反应，就真实的啊，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开心啊，我是生产单位，这产品好看这肯定好啊。 对你呢？ 我也会觉得其实爸爸也是很帅的。 啊，所以就是你们会就下意识会觉得说其实是在夸我呢。 对对，应该是夸基因呢。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不值得担忧，就是好像也没有人会说夸外貌这个事情家长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怎么样。 我想这里面应该是有一点文化差异。 你们有经历过就是你们夸别人家孩子外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嗯，没有，就是如果我当然夸别人家孩子很多的，但中国人大部分你要如果夸这个孩子整个漂亮，那其实还是挺让。 所以这个文化在中国其实是很万能的。 对 对, 对，当然也有妈妈就真的那孩子真的漂亮的时候，他会说，他眼睛长得好看，或者他鼻子长得好看。我有的妈妈会比较在意的是夸具体的点，让孩子知道他有一些优点就好了。但是有些妈妈就比较担心是他自己孩子就觉得自己好看。有的孩子就这样啊，然后有些孩子可能在那个外貌比较敏感的时候，有的小孩，有一句小男孩每天在那镜子前面自己不停地梳头，在幼儿园的时候，那妈妈就要刻意的去淡化他的外貌。对， 其实男孩子我觉得可能在没有很强烈的性别意识之前，他对于很多事情其实是好奇，就像我们家孩子，他也是男孩子嘛，现在一岁半，他会拿我的发卡往自己的头上夹 啊，对， 他也不知道哪儿去， 他觉得那个好看，他觉得 往头上夹， 所有的孩子都觉得那个不灵不灵的，然后对比度强的，你有时候妈妈觉得那个颜色怎么那么村，然后孩子就很喜欢。对， 其实孩子的这个视觉的感受跟咱们成年人是 不太一样。嗯， 对对对，所以你们会因为别人说这个孩子不太像你，更像妈妈或者是更像爸爸这个事情而计较吗？ 我已经习惯了。 听多了就习惯。对你呢？ 对， 一般的话看完我的人会说哎真像你，但是看完妈妈的人又说特别像妈妈。所以说就是平常心对待就行。 对，反正是就是自己的嘛。 对对对， 绝对是自己的。对，而且他就是慢慢会其实孩子嘛就会慢慢像父母一些，每个人都挑着长一点。然后最伤人的，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别人就管我叫复印机，我就直接复印了一个我先生，就小号的那种。啊，对，然后后来慢慢他偷偷长得越来越像我， 人肉 3D 打印 啊。对对对。好吧，我记住你这个描述了。 来，在我们节目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两位嘉宾今天既然来到我们节目，而讲的还是夸孩子这个事情，也分享了很多技巧来给我们的辣妈酷爸们怎么去真正的夸孩子。那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要给你们专门来夸一夸你们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一段我会剪出来发给你们，可以拿回家给你们家的孩子看。妈妈或者是爸爸在这档节目女神百分百的辣妈正传当中是夸过你的，接下来要看一看验收一下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分享成果了，好不好？ 哦，那我先夸吧。 好 啊，迅迅妈妈很高兴成为你的妈妈，然后你现在一直都对交通图、地铁还有你喜欢看的小说很感兴趣啊，妈妈也非常支持你这些爱好。你的记忆力是通过你自己练习得来的，希望你继续的能够保持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啊，我也会陪着你一起成长。 哇， 好突然。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攒泪点的一个环节。来 Danny 轮你了。 真的确实有点突然。然后Daniel 希望当你懂事的时候看到这段视频，你能记住爸爸给你说的话。然后今天就当我有点紧张了。 爸爸一般都 对对 是内敛的。对 对, 对，会比较内敛一些。 就是当我今天中午开门回家的时候看见你在家里自己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感动。但是我当时也是干特别忙，干着自己的事情，没有抽空来夸你。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应该蹲下来摸一摸你的头，给你一个大拇指，你做得非常好。然后我希望你以后继续保持你的优点，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然后开心快乐地活下去就好了。谢谢 谢谢两位辣妈和酷爸呀。 没事，一会儿发纸巾啊。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些女神百分百辣妈正传，我是袁一，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明天见，拜拜， 拜拜。 Beauty in the world.